这首歌是一个关于女人看演唱会的温暖故事。有一次张学友在飞机上遇到了女歌迷，那个女歌迷刚刚失恋，学友听了她的故事之后很感动，后来就创作了这一首《她来听我的演唱会》，而且送给了那个女歌迷一张自己的演唱会门票。对于很多喜欢张学友的女歌迷来说，这也太幸运了吧，可不是每一个失恋的女人事后都能够有这样的好运气哦。接下来听到伊能静生日快乐。 多么简单的一句话 Happy Birthday， 多么平凡的一句话 Happy Birthday。 从童年到成长，人们说过多少次，在这一瞬间我只想要对你说，这送你的礼物 Happy Birthday， 可以共舞的音乐盒 Happy Birthday。 从无知到长大，不知无伴换过多少次，在这一瞬间我只希望会是你。 我说今天正好是你的生日，你又正好在听节目，那么这首歌生日快乐送给你。不是每个生日都是快乐的，比如说女人越长大，也许有一部分人就越不希望过生日，因为每一个生日的到来就意味着又是一年流过了。如果说今天是你的生日，这一天你会怎么样度过呢？是办个生日大 party，还是选择独自出门远行，拍下另一座城市的天空呢？接下来这一首歌是伍佰的《再度重相逢》，歌词很棒，有情人不管隔得有多遥远，也有重逢的那一天。简单爱你，心所爱。 你说人生如梦，我说人生如秀，哪有什么不同，不都一样朦胧，朦胧中有你，有你跟我就已经足够，你就在我的世界升起了彩虹。简单爱你，心所爱，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，所有话都为你喊，所有情物也为了你安排，我们是如此的不同，看遍前世就已经算爱过，讲好了这

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温倩玉《爱的奉献》。在早年正大综艺结尾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。爱是世界的，是人类最美好的一种语言。接下来听到吴克群这首歌里，吴克群模仿了各种大咖的声音，只为讨得女友的欢心，唱的实在是太辛苦了。 是谁表个音热热乐乐跟一场感觉的感染，我刘德华越憔悴越伤心，不如来首我那眼悲泣。这些只是分人的歌曲， 说靠这首歌讨女友欢心很难，可是靠他赢得无数歌迷相对来说还是挺容易的。歌手吴克群凭着这首歌让大家都知道了他，吴克群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， KTV 点歌率据说是超高的。继续听到的是台湾甜心教主王心凌的一首《第一次爱的人》，一起来听。 灰色的天，你的脸，爱过也哭过笑过痛过之后只剩再见，我的眼泪湿了脸，失去第一次爱的人竟然是这种感觉，总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，失去爱我们就要一点点慢慢

曾有的约定，长夜漫漫，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。 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王杰的一首苦情歌《安妮》，这首《安妮》就是描写王杰的初恋故事。女主角就叫做安妮，是一个美发混血儿。17岁的王杰在一次舞会上和她相识，纯洁的爱情并没有持续太久。分手之后，女主角却因为一场车祸意外身亡。王杰为了纪念她，就写下了这首歌。啊，接下来又是一首苦情歌了。这首歌太经典，被很多人传唱。心不了情，来自万芳。 心若倦了，泪也干了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原来是还能再度拥抱。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，这一份情 说如果喜欢上这首歌就说明你已经老了。万芳的版本应该是这首歌最初的版本吧，是1993年电影《新不了情》的插曲。继续，这首歌是浪漫歌手童安格早期的作品《梦开始的地方》，这是他在90年代写的一首环保公益歌曲，也是童安格演唱会必唱的一首歌，而且经常安排为开场曲目。 好寒夜空，遥远的角落，握着一颗蓝蓝的星球，缓缓地转动，春夏秋冬，一切好像不会更懂，但就在你我不经意之中，最美好 总在你身边。

开我，我记得小的时候经常会和大人们一起吃完饭，跟他们一起去唱卡拉 OK。 卡拉 OK 最早起源于日本，再后来传到台湾，再由台湾传到大陆，才有了今天卡拉 OK 的景象。好了，这里是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，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来自谭咏麟，卡拉永远 OK。 我们明天再见。 留住